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38集，下酒家点击退回，地图又从 CC 市重新扩大到世界地图。下酒家随手点着那些坐标，发现正是以色列、日本等等地理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，沈西曾说将来长大一起去的地方，日期都是20……年……月……日，显示代田。 真是。 这时夏九家注意到网页右上角处还有个蓝色的计时器，此时计时器还在工作，没有间断，不知疲倦。秒的那一栏的数字不停变化，每隔一秒就跳一下。夏九家定睛看看，发现第一个计时器显示的是已相识的时间，135天13小时10分7秒。8秒、9秒、10秒，而第二个计时器却是一直不动，它显示的是在一起的时间，冰冷冷地写着0小时0分0秒。0小时0分0秒意味着并没有在一起过。夏九家叹气，关掉网页，而后却又鬼使神差般地打开加进浏览器的书签。他对沈西敲字， 谢了。 哦，沈西本来也没指望能有什么回应，立即又是斗志昂扬。 哎，豆，后天寒假有啥打算？ 和爸爸一起出团，要去几个国家，开学前才能回来。 夏九家觉得需要冷静冷静，不想和沈西在寒假继续见面。这话半真半假，他是打算陪着出团，但只是一个小团，春节前就会回家，剩下的时间哪儿也不去。 哦， 那开学再见。 开学再见。 沈西觉得反正寒假很短，只有3个礼拜，也能忍耐。1月18号，除高三外全体学生放假回家。夏永和带夏九家到西班牙玩，他们去了马德里，也去了巴塞罗那，看了皇宫，也看了教堂。夏永和有一个吊坠，里面放着一张夏九家那个喜欢旅行却只去过北京大连的妈妈的相片，链子挂在他脖子上，吊坠放在胸前口袋里。夏永和对游客解说景点完毕，便会伸手掏出心脏处的吊坠，啪的一声打开，让照片朝外。 来来来，老婆，看看看看，这个就是。 每到这时，夏九家都有点心酸。而且在马德里，他第一次察觉那个吊坠金属外壳后面刻着一生仪式。每天夏九家都会收到沈西发来的微信，和以前没有区别，永远都是好几十张卷子照片，像一只高中恶鬼，并在最后附加今天还是喜欢。稍微不同的是，沈西还会汇报自己见了什么人，干了什么事，叫夏九家不想知道都不行。看见照片，夏九家有一点焦虑。 沈西天天做题，我天天玩耍，万一被超过咋整？ 当初好像太大意了，以为沈西没有威胁， 那个时候只想让他多学习，以便将来能用正面的态度看待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。没想现在沈西真有可能超过自己。在马德里的第三天，夏九家灵感突现，有了一个办法。此前他从没有仔细看过沈西发的照片，一方面沈西只是表明坚定态度，没打算让夏九家看，另一方面夏九家也怕老爸发现不对，冲过去把沈西打死。 小不被拉下，我把沈西每天的题全部都看看不就结了。 沈西写题十分标准，沈西跳过去的他也跳过去，沈西重点做的他也重点做，这样一来他比沈西省事许多。沈西必须每道题都亲自看过，亲自想过，理出解题思路，确定难度等级，而他可以直接踩住对方肩膀，利用对方的成果。沈西也是学神，每张卷子大概只挑五六道题做，剩下全是心算。而夏九家每晚睡前就把那些随便瞅瞅，再把沈西总结好的好词好句略略翻过，而对于笔记遭窃，沈西全部知情。沈西每天发的几十张照片里会有一部分是各学科的作业，有语文，有数学，也有物理化学地理历史，包括语文老师于中善要求的中外名著读后感。于中善并没有围着高考打转，他要求全班同学每人看一到两本名著，每天20页，看一个小时，写300字的读后感。夏九家发现沈西读的是《红岩》，罗广斌、杨毅言著，是自己在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开始看的。根据夏九家的了解，沈西肯定随手一抽，正好拿到这本。某日夏九家看见沈西写道， 目前全部出场人物当中，我最喜欢府志高，刚过年关，金融界头寸很紧，他却是慷慨解囊，主动提出可以设法多弄一点，对于新联络站也毫无难色地接受任务，出钱又出人，看进步书籍，写学习心得，思想觉悟很高。 很不走心，为作业而作业。夏九家满脸问号，看看表，国内凌晨，便没反应。等睡醒已是国内下午，夏九家看见沈西又写， 我被府志高的精神深深感动，扩大书店，宣传进步书籍，还办刊物，自己传播思想，到重庆大学做活动，吸收更多有志青年。 到这儿夏九家终于忍受不住，破天荒主动联系沈西。 我的沈哥啊，那本红岩你还是等全看完了再一口气写读后感吧。 嗯，怎么了？ 第10章左右府志高叛变了。 冷不丁遭遇到白写加剧透的双重暴击，沈西半晌没缓过来，十来秒后他才悠悠地问， 我的志高叛变了？ 叛变了，江姐他们都是被你的志高害的。 这天开始夏九家再没有收到过读后感，直到大约10天以后，沈西一下补完所有，对他的志高口诛笔伐，真正做到了以前叫人家小甜甜。夏九家本来以为寒假会一直平静地过，等到春节后再开学就能重新见到同学，包括沈西、叶萌萌、安仲、前后、上官凌霄、卓然、孙天书在内的全部同学。让他发现有点不对的是除夕那天晚上，所有人在微信群里拜年、聊天、发红包、抢红包，可夏九家始终没有见到同桌叶萌萌。他单独敲叶萌萌， 新春快乐， 又发红包，有66块，也并没有得到回音。等到初一，夏九家又发， 萌萌，祝猪年学习进步，冲进年级前500。 这种话对叶萌萌来说无疑最具诱惑，什么有高帅富中3亿都不如说冲进年级前500。可叶萌萌依旧消失，他不放心拨打电话，响一阵后出现忙音，而后到初3，消息渐渐地在6班流传开来。叶萌萌期末考前得了感冒，其实不是小病，而是病毒性心肌炎。他不懂也没看，只以为是普通感冒，熬夜学习片刻不歇，造成身体免疫下降，使心肌炎变得严重。换句话说，叶萌萌因为猛学习，在因进入前600而倍感幸福时，在看到未来时被确诊某种心脏病。医生嘱咐卧床静养，不可以再拼命学习，必须长期休学。全班同学商量很久，决定一起去看望萌萌。12月30号叶萌萌的生日那天，很多同学去过她家，还认识路。上官凌霄在微信群统计人数，最后定了初5晚上在天汇居门口集合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